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思念总在分手。

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的美，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